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梦雪景，你想安稳，无宿命因根本。那一天面相。

起白月光送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他为了我 家白领的鲜明呀。想过我花有什么路啊。